尊敬的上信下空法师，各位法师，各位大德，阿弥陀佛，欢迎各位来这个听您这个信空法师的演讲。那么在这里呢，稍微简单的帮师父介绍一下。昨天师父说呢，只要很简单就好，信空法师捷克人就可以了。当然不可以是这样啊、哦。师父呢是出生在捷克布拉格，啊，那么他精通呢梵文、巴利文、中文、英文、日文。 藏文没有藏文，没有， 还有藏文， 不对， 没有，我没有讲藏文啊、哦，啊，法文、德文、印度文，十几种语言。那么师父在这个日本跟随着后田禅师学习曹洞宗的禅法，然后呢1987年在斯里兰卡剃度出家， 有 这个依着阿南拉玛大长老修习南传禅法，1989年在洛杉矶西来寺受三坛大戒，然后1996年到缅甸亲近帕奥禅师学习禅法，甚得器重，被认可呢可以公开这个教导帕奥禅法。法师十几年来致力在这个写作，还有把这个佛教论点呢翻成捷克文，翻成法文，而且在世界各地呢弘扬这个佛法，包括欧美、台湾、中国、东南亚各国的这个南北传的寺院跟大学里面演讲，备受各地的推崇。我们今天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信空法师来为我们讲演这个南传与北传佛教在修行上如何圆融，非常感谢法师的慈悲，我们在这边给他鼓掌，欢迎法师开示。 我是用传统的方法开始先礼佛法僧，用巴利文南无达斯巴格瓦托阿拉哈托萨玛萨布达斯，南无达斯巴格瓦托阿拉哈托萨玛萨布达斯，南无达斯巴格瓦托阿拉哈托萨玛萨布达斯，इति पीसो भगवा अरहं सम्मा संबुद्धो विंजा चरण संपन्नो सुगतो लोकविदु अनुतरो पुरिसा धम्मसारति सत्ता देव मनुसानं बुद्धो भगवा स्वाखातो भगवता धम्मो संदिठिको अकालिको एहिपासिको ओपनायिको पच्चत्तं वेदितंबो विन्युहि ति सुपतिपन्नो भगवतो सावकसंगो उजुपतिपन्नो भगवतो सावकसंगो न्यायपतिपन्नो भगवतो सावकसंगो सामीचिपतिपन्नो भगवतो सावकसंगो यदिदां चत्तारि पुरिसयुगानि अट्ठपुरिसपुगला एसे भगवतो सावकसंगो आहुनेयो पाहुनेयो दक्षिणेयो अंजलिकरणीयो अनुत्तरं तरं पुण्यक्षेत्तं लोकसा तेवं बुद्धं सरन्तानं धम्मं संगं च भिक्खवो भयं वा चम्वितत्तं वा लोमहंसो नहि सति इति।大家好，那我没有想什么特别的题目，今天明天的

不执着干净，就是意思是在佛法里面不执着小心的分别，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那什么叫做执着干净？依照佛法，我们所令那的所言，我们的所有的收，我们执着它，为什么？因为过去的无明，跟过去的心、过去的眼，这是我们执着现在的收的因缘，就是这个因缘。因为因无明执着现在的收、现在的感觉，所以我们重复装造业，装造业，业就是我们已经有说，就是轮回的因就是业，轮回的缘就是无明，无明之主。要了解这个道理，才能我们能够了解佛所教我们智慧的境界。佛是说明皆是轮回，靠不但南传佛教、北传佛教、东洋的道理，因为过去的无明、过去的业，我们执着现在的收，因为执着现在的收，我们装造新的业、新的苦，这是缘起的精髓。这是我们佛法所讲的智慧的境界。安排现在这个智慧的境界，叫做真的佛法的信仰。安排现在这种智慧的境界，我们才能够用法爱、宗教的爱，来闻佛法、思佛法、修佛法，一定需要这种宗教的爱，靠这个道理来成就我们的佛学的过程。那依照佛法，苦简单的说，苦叫做什么？佛一直是教我们解脱苦，解脱苦就是佛法的意思，没有别的意思。苦叫做什么？苦叫做五蕴，就是我们的境界的全部，我们的世间的经验的全部叫做五蕴。色蕴、受蕴、想蕴、心蕴跟舌蕴，这是我们的世间的经验的全部。要了解全部，才能够解脱全部。佛一直提醒我们，不了解全部，不能够解脱全部。了解全部，才能够解脱全部。其实全部是很简单的，